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家统计局表示，11月份 CPI 继续上涨， PPI 涨幅回落。爱回收、豆瓣、唱吧等106款 APP 被工信部下架。北京启动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运行。美团外卖致歉，表示骑手 APP 故障已经修复，将对受影响的用户和骑手进行相应的补偿。好的，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电商直播卖书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前景，您怎么看？那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大拇指往上一滑呢，就会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我们也有一些现金红包来供大家抽取。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表示，11月份 CPI 继续上涨， PPI 涨幅回落。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的消息，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2021年11月份全国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那么从同比来看呢 ，CPI 上涨2.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8个百分点。那么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听民生银行的首席研究员温斌的解读。 11月的 CPI 啊，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8个百分点，一是受到了猪肉价格降幅收窄、鲜菜涨幅扩大的影响，食品价格同比由负转正，带动 CPI 回升；二是非食品价格涨幅呈现温和加速态势，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明显加速。那么11月的 PPI 呢，同比上涨12.9%，是今年6月以来啊涨幅首次出现回落。主要是随着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的持续实施，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啊，已基本得到了遏制，上游行业生产价格上涨的动力啊有所减弱。总的来看，11月 PPI 和 CPI 的剪刀差在收窄，表明啊生产价格向消费价格传导有所加快。下一阶段啊，随着基数上升和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预计 PPI 将继续回落 ，CPI 啊受基数影响。食品价格和价格传导的影响较大，未来走势啊还需进一步的观察。目前呢，核心 CPI 为 1.2%， 仍处于温和可控的区间，不对货币政策啊构成较大的掣肘。宏观政策啊要继续做好跨周期的调节，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政策，应对好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大力的激发国内的市场潜力，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做好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等目标之间的平衡协调。 再来关注商务部表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从2001年的388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2020年的9990.8亿元人民币，上涨了 157.7%。今年前十个月达到了9431.5亿元人民币，预计全年将突破万亿元大关。我们也将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大对外资企业和项目的服务保障力度，继续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让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发展中分享发展红利。再来看工信部9号表示，11月3号针对 APP 超范围高频次索取权限非服务场景所必须收集的个人用户信息，欺骗误导用户下载等违规行为进行了检查，并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 APP 进行了公开通报。那么目前呢，有5款 APP 没有按照工信部要求完成整改，各通信管理局积极开展 APP 的技术检测。目前呢，还有101款的 APP 整改还没有完成。依照个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的要求，工信部立即对组织对上述的106款 APP 进行了下架处理。那么相关应用商店在本通报之后呢，立即对其进行下架处理。针对部分违规情节严重、拒不整改的 APP 呢，属地通信管理局将会对 APP 的主营主体予以行政处罚。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大家比较常用到的这个被下架的 APP， 比如说有爱回收、豆瓣还有唱吧等等。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大家讨论特别的热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您会不会在一些网上的直播间去买书？我们看到大多数我们的听友朋友啊都说，哎呀，比较少买。那玉兰花就表示哈，价格便宜呢，书籍是好的，但不一定是自己需要的书籍，还是应该买自己需要的书。那么价格贵一定未必是自己需要的书。那么比如说有的朋友啊，他有这个北京很多图书大厦的这个会员卡啊，还有王府井书店的会员卡等等，这些啊也都在买书的时候是可以打折的。那么弗莱格子他说啊，自己已经买了2-3本了啊，也是在网上直播间买的，最起码可以看得比较详细，有的时候呢主播也会读一段。那不过啊，在这个 APP 上买啊，可能更真实啊，就像去书店一样啊，就是主播会给您读一段，这个对您来说是比较有参考价值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用户543CGP 他说哈，没在网上和直播间里买过书，买书啊还是要到实体店比较好，因为可以浏览所购物的这个书。确实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买一本尤其是咱们不熟悉的书，新书啊，我们想翻翻，哎，这里面什么内容啊，看看目录啊怎么样。确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买呢是比较受到限制的。甚至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啊，他对这个书的质感要求特别高，他每次买书的时候一定要亲手啊去摸一摸这本书，看看是什么样的触感，是不是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纸质和纸张。如果说特别粗糙的话，就会影响他的阅读的感受，所以他一定要去实体店买书，他觉得这样感受才会更加的直观。那么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哎呀，基本上不会在直播间买书的。另外呢，还是说习惯要去书店，因为关键啊，那里特别有氛围啊。还有爱听听这位听友他说啊，买过王芳直播间的书，还有赠品。哎，的确，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头部的这个 读书主播他们带的货哈、啊，品类真的还比较全，甚至有很多的新书哈、啊、上架呢，就马上到直播间去那个做一些宣传啊等等，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红果他说啊，没买过直播间的书，都是在书店买，因为直播间的书啊不放心，怕质量不好。哎，您就是我刚才说的，像我那个朋友一样，他喜欢去触摸一下纸张，哎，再决定我要不要去买。所以说呢，大家有不同的喜好哈，但是不得不说，现在这个网上直播间买书卖书啊，已经成为了特别寻常和普通的一件事儿，甚至有一些就是直播间的重度的这个用户哈、啊，他买什么东西都要先看一看直播间里有没有，如果说没有的话，再去其他的平台或者说是在线下再买，这个也是大家。我觉得是新培养成的一个使用习惯吧。那大家另外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买书的习惯呢？也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呢，再来看看银保监会表示，保险业偿付能力充足率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高位运行，风险总体可控。2021年第三季度末，纳入会议审议的179家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0%，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27.3%。财险公司、人身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85%、231%和307%。那另外88家保险公司的风险综合评级被评为 A 类，78家保险公司被评为 B 类，10家保险公司被评为 C 类，2家保险公司被评为 D 类。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9号两市午后是高位震荡，沪指涨幅一度扩大到了1.4%，上证50指数一度涨幅2.68%，随后是逐步回落。家装家居、迷你 LED 板块是全天大涨，那么教育板块午后大幅拉升，中公教育、学大教育涨停，白酒、医美等大消费板块走强。贵州茅台、五粮液成交均超了110亿元，券商为代表的大金融板块冲高后有所回落，华林证券两连板多股涨停炸板，那么部分次新股活跃，三洋马再度涨停，总体上啊个股是涨多跌少，超2600家飘红，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35个交易日突破1亿。那么在盘面上来看呢，厨卫电器、教育、mini LED、家用轻功能板块是涨幅在前，钠离子电池、有机硅、草甘膦、特高压板块是跌幅居前。那么截至9号收盘呢，沪指涨0.98%，深成指涨1.23%，创业板指涨1.01%。北向资金跑步进场，全天大幅净买入216.56亿元。那创5月25 号以来的新高，单日净买入额历史第三次突破200亿元。那其中沪股通净买入115.91亿元，深股通净买入100.65亿元。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市试点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工作上线运行。第一单异地参保人员来京就医的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直接结算成功。本次试点门诊慢特病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治疗，还有渗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个病种。试点人群范围是已经在参保地完成试点病种待遇资格认定，并按照参保地规定办理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的参保人员。再来看看企业方面的消息。五粮液普五暂未明确提价，高端白酒普遍折价销售。根据央视财经微博的消息显示，已经3年没有涨价的五粮液普五水晶瓶突然传出来要涨价。不过目前公开渠道并没有任何五粮液官方发布的正式公告或者是文件，市场上以讹传讹。那么目前终端市场包括五粮液在内的一些白酒产品，实际上零售价格呢往往和官方的零售价格是存在差异的。不少门店的白酒产品往往会存在溢价空间，那如果消费者是大批量购买，还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折扣。再来看看美团外卖致歉，表示骑手 APP 故障已经修复，将对受影响的用户和骑手进行相应的补偿。12月9号午间，美团外卖发文致歉称，当天早上美团外卖骑手 APP 因为技术故障导致骑手无法接单，目前呢故障已经在10:46全面修复了。那么受影响的用户可以选择自助退款，同时呢美团将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10元的无门槛红包。商家由于系统故障遭受的正常餐损将由美团外卖承担，那么骑手因故障导致的超时送达、差评等所有考核问题也将免责，同时呢，也会通过红包雨等活动方式对骑手昨天的收入来进行补偿。 再来看看加拿大鹅这个品牌表示，已经更新并优化中国大陆地区退换货的服务承诺。昨天晚间，加拿大鹅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称，加拿大鹅诚挚地感谢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并会一如既往地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同时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顾客的体验。在上海市消保委的指导帮助下，加拿大鹅更新并优化了其品牌中国大陆地区退换货服务承诺，为消费者提供细致的售后指引。同时呢，品牌将继续拓进提升消费者的体验。那此外呢，也将继续和上海市消保委合作，在中国法律法规的框架下，结合行业实践，探索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的更多途径。再来看看，截至12月8号，中国全国的银幕数达到了81317块，巨型银幕的规模是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电影票房榜前五全是国产影片，那榜首的《长津湖》是票房超过了57.44亿。过去的五年，中国电影生产总量超过4000部，观影人数超过80亿。再来看看12月9号朱晨慧，也就是网红雪梨，还有林珊珊，她的微博账号呢均显示现已无法查看。此前在11月22号两人的微博被禁言，当天杭州税务部门宣布两人涉嫌偷逃税款被罚，朱晨慧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的罚款，共计6555.31万元，对林珊珊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拟处一倍罚款共计2767.25万元。再来看36氪获悉，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在12月9号在官方网站宣布，娃哈哈集团的创始人宗庆后之女宗馥莉任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负责日常工作，即日起生效。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读书这个话题啊。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有很多朋友说哈、哎呀，其实因为直播间有的时候这个书确实卖得很便宜呢，也是会在直播间下单的啊。另外呢，还有说，哎呦，有的时候啊，觉得这个直播间的书啊和实体店的书有的时候质量不太一样，这个呢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哈，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跟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老朋友哈，山寨发布会的创始人杨淼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11月的 CPI 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8个百分点。一是受到了猪肉价格降幅收窄、鲜菜涨幅扩大的影响，食品价格同比由负转正，带动 CPI 回升。二是非食品价格涨幅呈现温和加速态势，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明显加速。那么11月的 PPI 呢，同比上涨 12.9%， 是今年6月以来涨幅首次出现回落，主要是随着大宗商品保供稳价政策的持续实施，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趋势已基本得到了遏制，上游行业生产价格上涨的动力有所减弱。总的来看，11月 PPI 和 CPI 的剪刀差在收窄，表明生产价格向消费价格传导有所加快。下一阶段随着基数上升和保供稳价政策的实施，预计 PPI 将继续回落， CPI 受基数影响、食品价格和价格传导的影响较大，未来走势还需进一步的观察。目前呢，核心 CPI 为 1.2%， 仍处于温和可控的区间，不对货币政策构成较大的掣肘。宏观政策要继续做好跨周期的调节，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的政策，应对好输入型的通胀压力，大力的激发国内的市场潜力，加大对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做好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等目标之间的平衡协调。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在抖音快手还有很多的这种直播电商平台呢，我们会买到很多这个非常低价的图书。图书直播带货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流行的趋势。那么它到底发展的怎么样？它对于图书行业来说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改变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山寨发布会的创始人杨淼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您，现在在这个不管是快手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图书带货直播的特别多，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它两极分化比较严重。第一种就是卖的特别便宜，就是9.9元一本甚至是19.9元一套等等这样特别多。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卖的特别贵，比如说单价50-60元一本，有这两种。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电商平台卖书的这种现象呢？ 这个首先一点就是卖书实际上是所有电商的入门课程，或者说是你要做一个电商，基本上都是会拿卖书来作为你的这个拓展市场的第一步。我们看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电商网站亚马逊，它是卖书起家的，那么这个当当不用说了，是中国的电商的黄埔军校。后来就是无论是这个阿里还是京东，早期做这个电商的人都是从当当挖过来的，大家可以说全是卖书起家的。京东上市之前呢，也曾经发起过图书价格战，当时刘强东和李国庆两个人还在网上面这个你来我往，就是去可以说打了很多的口水仗。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书它首先是一种标准化产品，它很便于去这个仓储库存，然后呢就是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电商行话叫 SKU。 你如果卖衣服的话，可能不同型号不同颜色你要备很多，同样一款衣服你要备很多的这个样式，但是书就不一样了，它一本书你就备精装，就最多是精装简装两种，所以说它库存上面、发货上面、这个管理上面都非常方便而且书的利润是非常稳定的它不会说有那么不透明的利润。大家都知道，行业内都知道，一本书它的这个出厂成本就是大概是售价的40%，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渠道的费用这个渠道的利润等等的诸如此类，这都比较透明。所以说可以说要做一个电商入门，你就先去卖书。那么我们知道抖音、快手现在在直播电商上面正在发力，所以说他们现在都来卖书，可以说也是一个去走一个常见的电商的成人礼。 也就是说，其实卖书相对其他的产品来说，它的门槛比较低，入门来说也比较简单，所以大家纷纷去选择卖书。 对，适合你去做电商的时候去跑流程跑库存然后形成比较稳定的现金流 同时去拉你的活跃用户啊，这些图书都可以完成。 嗯， 所以说我们看，不管是谁要做电商，你肯定要过卖书这一关。我们知道这个拼多多今年实际上也在图书上面也在发力，也是在过这一关，可以说啊，所以说我们大家都觉得你现在在网上买书的选择越来越多了，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电商领域展开不同的尝试。 嗯， 至于您说的这个单价呢，我看正好看到中国新闻出版报他做了一个报告，就是您说的这个两极分化现象呢，这个他也注意到了。最后他做了一个这个抽样的这个调查，就是头部主播、腰部主播和这些长尾的主播啊，以及他们这个图书电商的这个每一场的这个单价呀、成交量等等等等等等，做了一个很全的一个调查。那么最后的结论呢，挺有意思的，就是卖高价书，也就是说大概是40到60之间的这个书，它通常是头部主播和腰部主播啊会去卖这些比较价格比较高的书。那么长尾的大量的小主播会卖这种9.9的啊甚至更低一些的价格的这些书。这是有这种分，也就是说大主播和腰部主播啊，他对于自己的受众是有比较强的影响能力的啊，而且直播它强调的是一种临场感和情感的链接，那么大主播和腰部主播在这方面跟自己的受众已经有了比较强的这种情感关系了所以他们可以卖那种单价比较高的书，因为书是一种文化产品嘛，你有了情感连接之后去寻求这种共同的文化认同，他就可以卖出比较高价的书来。那么小主播呢，他一般是要走量啊，一般是要去拉新，所以说会倾向于用低价的书来去进行这个销售但最后的话，实际上我看最后总的这种就是直播电商的这种书的成交额呢，其实这个价格并不低，可能是被大主播和腰部主播把价格拉高了一般来说我看平均也就是大概40块钱左右的成交的这个价格并不低了，所以说并不是说直播电商卖的书一定是便宜的也有挺贵的，说实在的 有一些书哈是咱们都知道的，比如说像这个百科全书啊、红楼梦啊这些经典名著是我们知道的书他去带货，他为什么要去带货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也知道小孩子必读这些书，那他带货就是走一个低价的策略吗？ 那并不是的，这个您刚才正好说到了小孩子这个阅读也就是儿童的童书和教辅一直以来是中国图书市场的主力产品因为大家都舍得为孩子花钱而且呢大家也知道这个中国很重视教育，所以教辅书在中国一直以来根据统计口径的不同，它占比就是在整个图书市场占比60%到80%最近几年有下降，但是也从来都是没有低过60%的那么这时候所以说主播在进军这个图书市场的时候肯定也会从教辅和童书市场来切入，因为这个市场认可度比较高，利润也比较稳定，因为童书一般都是彩版而且呢这个就是唤醒这个情感你也非常容易唤醒，即使是红楼梦这样的这个经典名著它有不同的版本，我们看有的这个直播电商出过这个青春版，有的出过这个点评版这个 还有连 译教 版 各种各样的会附加这种卖点，那么同时就像您说的百科全书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种就是工具书也会有包装出一些适合儿童的卖点来去把这个利润打高 那另外哈我们说有一些新书那可能大家对它的了解程度不够高有一些甚至是类似于工具书一类的，那这样的话它的带货的点就是另外一个需求了，就是需要我们主播去把它的这个亮点啊它适合哪类的人群去给它说清楚，这样的话是不是他们其实每一个品种的带货的需求和带货的点也是都各不相同的？ 是的，你说的这种新书的情况呢，很多时候出版社它是有一笔营销费用的，就是在书上前3个月的时候，这个书呢需要去打榜，需要去获得足够多的用户，去把这个豆瓣评分拉起来，也就是说这时候他会愿意出更多的费用，去买一些大主播，因为我们知道大主播他的坑位费是非常贵的，实际上就是大主播卖的这个很多书，你这个出版社是挣不到钱的。但是他因为有市场预算在这顶着，所以说他愿意去把这笔预算投放到主播里面，在头几个月的时候把书的热度拉起来让他在排行榜上，在销量榜上在豆瓣口碑上面去有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从而带动他后期的长期销售。很多时候一个书如果从畅销书变成长销书的话， 那么它给出版社带的利润是非常稳定的，也是出版社非常喜欢的品种。 这么来说哈，那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打的是低价的价格战，然后有一部分呢是我们给了一些大主播去打榜去扩大他的影响力，那这样的话第一是赚不到钱，第二个是抽成太高了。您觉得这样的话那出版社它的盈利的空间在哪儿呢？ 这个的确存在一个问题啊。我注意到前一段时间这个有一个新闻事件，就是抖音有的主播一元卖书，而且卖的这个金额非常高，当时也引起了很多出版社的这个可以说是反对或者说是不同意见吧。那么图书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公版书，公版书就是版权已经过期了，那么你去出版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纯的这个是排版印刷费这些东西，它可以把价格打得很低。另外的时候呢，像我刚才说的，有些书新书上市的时候，它需要去冲榜冲热度，它可能会愿意让一些利润，但是即使怎么让利润，一本书卖9.9甚至卖1肯定是亏的。这种现象我觉得对图书行业也是不利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出版社去抢生什么的也正常，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法律手段也好，去跟主管部门投诉也好，因为这个已经明显的扰乱了市场秩序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是不提倡的。但是如果一本书我们说你成本价卖就像我刚才说的4折5折卖四折卖基本就是成本价了这个在这个上市初期的打市场期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应该是给一些包容度的。我刚才也说了，它需要一个迅速曝光的这个场合和机会所以这个我们在直播电商里面一方面应该这个从业者和监管部门一起努力去防止这种无序的甚至不正当的竞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更多样化的这种这个营销手段去让大家去更多的认识到这种文化产品的魅力，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去包容一些的，这是我的态度。 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在电商直播带书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它如果想要健康的正向循环的这种发展，它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一个是这个价格体系要稳定，就是这种一元卖书这种事情我觉得尽量不要出现了，因为这个说实在的，书是要印刷出来的话，它这个纸张也是有很高的环保成本的我们现在还越来越多的在推电子书，如果说纸书你一折卖的话，实际上无论对行业还是对环保事业都是不利的。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出版社也好，或者说甚至我们的受众也好，要适当理解这个书的价格它是在缓慢往上走的，因为这些年来说这个纸价上涨的是稳步上涨，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书价也在上涨，那么现在的话呢，书的一本书的平均价格已经40块钱往上了这个是经过我们出版业的这些同仁们的努力慢慢提上去的，可以说就不要因为这个电商或者其他的这些炒作的出现一下子把这个大家对这个价格的认知又扰乱了书越来越贵一定是一个趋势，我们的消费者我个人我觉得也要理解因为这个书再贵，你40块钱买一本书，你最少大概3天到1周才能看完，这个也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娱乐方式了，就或者说是占有时间的方式。大家想你还有什么样的这个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说40块钱就满足你3天甚至1周的精神需求呢？是没有的所以说我觉得消费者这方面我们要首先要理解，其次从业者这边就是也要注意不要进行那种无序竞争去这个去纵容这个主播，或者说是去甚至说愿意去亏本去打这个市场另外就是我刚才也说了，主管部门对这种不正当的这种价格现象要及时伸手介入，去共同维护这个行业的成长。坦率的说，直播电商将来应该会成为我们图书行业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因为它客观来说在这个情感链接方面，在这种内容的这种推介方面是有它的优势的。很多时候我们去书店的时候，我们看也是有些店员会给我们进行推荐，或者说我们比较信服的一些朋友推荐书，会极大的影响我们的购书决策。那么主播在这里面如果能够起到更多的作用，你能够真正的把这本书哪里好说出来，能够给读者带来什么去说出来我相信这个直播电商卖书这种形式会更健康的发展。 好的，非常感谢杨淼今天给大家做的非常详细的解读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也欢迎大家下载北京时间 APP 或者是听听 FM APP 这两个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整点快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蹦蹦蹦啦 就是爱情。 心依然滚烫，哪怕流过泪。